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邀请到来自加拿大约克大学驻中国首席代表 Tony 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加拿大留学，欢迎您 Tony。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瑞丽老师您好。 好，欢迎 Tony。 其实加拿大是我们都知道哈，是中国留学生去的最多的目的国之一了。那我们今天呢，其实 Tony 老师呢在加拿大求学以及工作有17年了，所以对加拿大的整个的这个学校啊还有留学的市场是非常的了解。其实加拿大作为中国比较热门的这个留学目的国，现在Tony 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的整个的情况什么样啊，整体的状况什么样的。 OK， 那先介绍一下加拿大的这个中国留学生的一个状况。加拿大呢，在2007年加拿大的国家统计局 Statistics Canada 的数据显示，存量的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各个大专院校以及呢中学小学加在一起呢是将近14万，2017年的数字，2018年是肯定过14万。这也就是说呢，我们是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留学的，除美国以外的那就是这个 number two， 对吧？第二大的这个留学生的去向地。加拿大呢人口比较这个稀少，只有3600万，基本上呢是80%是住在沿美加边境200公里以内的一个狭长区域。所以呢，虽然它这个比较人口少，但是呢在这些区域呢其实人口还是不少的，在这个对美加边境。所以的话呢，我们留学的留学生呢基本也都集中在这个美加边境，因为这个所有的大学啊中学基本都在这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总体的状况。那么在这个学生的比例上呢，中学生他会这个比例会比其他国家高一些因为加拿大的这个中学，特别它的公立中学呢教育质量非常高。加拿大呢是一个福利国家，那么它的这个公立教育局呢通过这个工会联合劳资谈判，所以呢他们的工资是相当高，是高于美国的这个大大高于美国公立学校的平均这个教师的工资。所以公立教育呢它的质量很高，但它的价格呢又很低因为政府的这个拨款，所以它能吸引到很多这个我们中国学生去读这个中学 初中和高中都包括。 是的这个特点呢就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那大学的话呢它也是公立大学，加拿大96所大学基本上都是公立的学校，除了那么几所很小的教会学校以外，所以呢政府拨款也很力度很大。那这个所以呢学费便宜些，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这个大学比因为有了这个政府的拨款，所以呢大学也吸引了大量的这个学生从中国去留学。 刚才你也提到了可能有一些原因哈，可能吸引了中国的不少的中学生以及大学生去留学您提到说其实这个留学生比较集中在中美边境这个狭长的地带，其实这块也是气候比较适宜的一个这个位置哈也就是说 是 您觉得在这个留学的时候大家会比较看重哪些方面，也就是说在这么多的海外的大学和国家当中很多人选择加拿大，大家更多的是看重了哪些因素呢？ OK， 瑞丽老师你的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所以呢有那么多学生去加拿大留学的话肯定它是有原因的。加拿大留学有哪些主要的优势呢？我们简单讲一下。除了刚才的第一点，就是它性价比非常高，因为公立这个教育体系政府拨款，所以呢这个性价比高以外，这是一大优势。它还有其他的几大优势。那么第二大优势呢，就是它教育质量很高。美国的有一个很 著名的杂志叫做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对吧？美国新闻跟世界报道。那么他每年都要把各国家的这个教育质量进行这个评比啊，叫做这个 Quality of Education Ranking by Countries。那么这个加拿大，你看17年、18年、18年刚刚又出来了，我们都是第一啊，也就美国的这权威的杂志把加拿大的教育质量呢评为世界的第一啊，这是有原因的，它的教育质量很好，不光性价比高，我看这个 quality of education 很高，所以这是第二大原因，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加拿大留学。第三大原因的话呢，加拿大呢，我们叫做福利国家，有产生了一个这个产生出来一个什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它犯罪率低啊。我是学政学的，我的硕士博士在约克大学读的就是 political science， 就政治学。那么政治学我们讲呢，就是这个 crime， 是从哪来的呢？就这个犯罪是 poverty breeds crime， 啊，是这个贫穷。但是呢，我们加拿大的话呢，通过这个政府的税收的调节，从这个公司以及呢高收入人群把他们的这个收入收上来之后呢，通过这个对均衡，通过这个各种福利政策，比如说中小学免费啊，比如说大学的话呢，各省不太一样，但是有的省像魁北克啊，你基本就交10%几的这个真实的你教育费用，80%几政府是拨款的啊，其他几个省呢，可能你交的比例稍微高一些，但也都是很少的一个数量，全民的免费的医疗保健，所以呢，它的犯罪率又特别低。但这对于这个留学来说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的方面，特别小留学生，你看，如果你是岁数比较小，中国高三你毕业，你才18岁、19岁、17岁，我们很多学生就16岁高三毕业，所以呢，这种学生在中国环境，中国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几个国家之一，很多人不知道，如果出国比较少的话，你不知道中国是非常异常安全的一个国家，是一个另类在安全状况上，所以呢，中国的学生呢不太就是能够 有防备， 对防范意识啊，而且不光这个社会很中国呢，因为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个政策那么多年家里面呢就是对小孩很照顾相比就是其他国家多子女的这个家庭为主流的其他国家来说，所以呢，中国学生一般你高中毕业的时候没有工作经验，你要在这个加拿大的话呢，很多学生到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有3-4年工作经验，那很正常，对吧？已经经理了，在大的影院里面已经做到这个经理了，或者在星巴克做到店面经理，这都很多都是这个大学生啊，或者高三的这种同学，所以呢，他们有大量的工作经验，所以我们中国学生的社会经验也比较少。这个治安呢，以及这个对于留学的这种小留学生来说就特别重要。加拿大有这个优势，它的治安非常之好。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您提到了说在加拿大的教育当中有很多的福利政策，这些会对包括就是中国生在内的这种国际生享有多少呢？ OK， 他享有的就是很多，从两个方面讲，比如说用我们学校的这个例子讲，但其他大学都这样的，我们讲的这运营经费是平常使这个大学开门所花销的这个钱，也就是说主要是教授啊、老师啊、图书馆管理员啊这些人的工资福利，以及呢日常的其他一些开销，我们的学校的这个校车啊，我们学校这个整个的苗圃花卉的这种费用，但是呢这个钱是需要大家就是出的，政府首先50多亿的这个花销政府就已经拨20多亿了，那剩下的这个20-30亿呢是你学费出，那么学费压力就小了，即使国际学生交的都很少，比如说像我们约克大学现在学费是26000多加币，绝大多数本科专业一年也就14万人民币左右，这很低的一个学费，比起我们去的很多大中城市，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这种地方的国际学校呢，我们的学费都没有他们中学那么高， 学费每年吗？ 对，14万， 那真的是不高， 对，非常便宜， 对， 非常便宜， 对，就是刚才提到的，你比如说您说到这个教育质量好啊，或者治安好啊，其他的方面您还有补充的吗？ 对， 比如说它的优势啊， 有补充的， 嗯， 这个补充就是非常重要的，就直接到了 他的最重要的吸引人的地方是移民。OK， 加拿大呢，从2008年开始，我是2001年去的加拿大，然后到2008年开始呢，加拿大联邦政府意识到，就他这个国家呢，它地广人稀，所以呢，它需要越来越多人，而且加拿大还有一个就后工业化国家的话呢，就他当地人的生育率很低啊，不能够自然的。来更新他的人口啊，他人口会减少，如果没有移民的话，所以他经济需要这个就是大量的外来的这个高质量的这个高教育程度的这种移民。那么以前呢，他是所谓的是这个技术劳工移民，就我们叫做 skill 这 class skill labor class immigrants，就是 一般叫技术移民。 对对，中国叫技术移民啊，实际上他是技术劳工移民。那么这种劳工移民后来发现这政策呢有一些问题啊，因为这些人比如中国过去啊，很多韩国过去这样的一些人呢啊，90年代或者是21世纪初的前几年，他们呢可能岁数40多岁为主，对吧？37、38岁45、46岁啊，首先语言跟不上。啊，那个年龄你要过去语言的话，啊，要融合到当地英语或者法语很难，除非很个案，10000个人里面有那么几个可以，其他人的话英语绝对跟不上。Number two 的话呢，他们的这个教育背景跟工作背景，在中国也好，在其他亚洲、非洲或者拉美国家的工作经验呢，他跟北美不接轨，虽然工作经验不接轨，教育也不接轨，虽然呢这些人不适合在加拿大啊，就是这个经济系统里面工作啊，各大公司不招他们啊，有招的就少数啊，发展的好的也有很少数。所以呢，在2008年呢，他们的这个就是国家呢做了一个大的调整，就把国际留学生呢开始呢就给了国际学生这一些这个工作的机会，然后呢作为一个移民的一个选择了。所以你看发展到就最近的那么多年，我们都是本科一毕业就给3年的这工作签证，就在没有工作还没有工作 offer， 没有 工作签证， 对，找工作签证就3年。我们讲 from coast to coast， 从太平洋到大西洋，这个坐飞机6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这一线，你只要找到工作，你又可以留下来续签证其他的工签，然后这时候你可以申请移民。我们有打分系统，加拿大的移民的话呢是打分，你有了加拿大的这个学位、加拿大的工作的 offer 啊，然后就进入打分系统啊。像我们身边的这个同学的话呢，应该说一半以上都移民加拿大，这个呢，这个是他的最重要吸引中国学生留学的一个特点，他跟其他的西方国家不一样啊。读完书之后你能留下来 ，OK。 就是说在毕业之后如果想留下的话，这个机会还会更多一些。 大的太多，就是不是比其他国家比如跟我们的这个 neighbor 比，我们的邻居比，不是比他大一个10%、20%，我们是几倍于他的这个几率。而且呢，加拿大这个国家呢，留下来你可以在加拿大本国工作，他的工资跟这个收入水平是很高的。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加拿大的这个 GDP per capita， 就人均的 GDP 跟人均收入，在西方的大国里面它是仅次于美国的，它是超过英国、法国、日本这样的、德国这样的国家的一个收入水平。虽然呢可能很多我们中国听众不太熟悉，加拿大工资水平很高的啊，这第一个。虽然你可以在加拿大就一直工作下去，对吧？然后有一个中产阶级或中上阶级这样的一个生活状况。第二个呢，北美关键是一个，我们是北美自由贸易圈 NAFTA 现在叫，那么这两国的这个人的话呢像工作的话很多，他有工种，很多工种，技术型的工种，这种 professional 这 occupation 的话，专业工种的话两国的公民可以在对方国家去免签证进行这个工作拿的是这个 NAFTA 的特殊的 TN 的这样的一个也不算一个签证，这个签注， 就是他将来找工作的这个范围不单单是加拿大，还包括美国，也都是相对比较自由的。 Exactly，而且不需要就是你去这个使馆或者领馆去审批，你拿到工作 offer， 你过境就行了，过境然后那边给你做个签注，给你个 TN 的纸。而且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像我们约克大学驻中国代表处我们的同事 Amy 老师，他们家在纽约就待曼哈顿那儿工作了5年嘛，就这样一个 TN 的这个签证过去。当时的话呢，他的先生是在加拿大的一个大的公司叫 Enbridge 能源公司工作，然后根本不需要申请工作签证，直接过去就可以了。 对，这些都是说毕业之后的这个就业环境比较宽松哈。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另外您刚才也提到美国和加拿大，他可以在这两个国家都去选择自己的工作机会。那么从教育上来说，因为美国也是中国留学生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国家哈，您觉得在他们紧邻的这两个国家，就您的感觉在教育上有哪些区别呢？我们不一定是说谁比谁有优势哈，您觉得比较明显的一些区别是什么？ OK， 首先呢就分一个是这个中小学，一个大学。中小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加拿大的这个中小学的公立教育的话呢，它质量跟投入都比美国要高。它质量高主要就因为它投入高。你看加拿大的老师的平均工资，比如说安大略省，加拿大是个联邦制国家，是个 federation， 我们叫 federal 这个 system， 像教育方面它是最高权力机关是省政府 provincial government， 所以各省是略有区别。但比如说我们安大略，我们就举个这个例子，加拿大最大的省也是多伦多最大城市所在省，也是我们学校所在的地方。那么我们的中小学老师的平均工资将近90,000加币一年。 这个就远远大高于这个美国的公立学校的平均中小学的这个老师的收入，大大高于。 真的好高，很高，真很高。你想，因为他这个工资的话呢，是建立于他每周，他这课时量一般来说，如果你只教课没有行政工作，二十个小时，对吧？工作每周。还有呢，就是你关键还有这个，你有假期啊，很长的假期，就这样的一个，所以福利很好，不光收入很高，主要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他们的教育系统的工会很厉害。对，每个省的话它是一个工会。其实我之前跟有加拿大的教育专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也是分享了很多加拿大中小学教育的一些理念，确实是非常的领先，也很人性化的。对，这个在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优质的这个中小学的教育资源。所以说您 觉得在现阶段吧，就是从中国过去的同学当中，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思考哈，就是在中小学或者是说大学，这些中国学生实际上哪个年龄段过去的会比较多呢？ 当然是这个高中毕业之后去读大学，那是by far number one。但因为中学的话呢，刚才讲的有些这个优势，质量高啊，费用比较低廉，然后呢 比较安全这个国家，所以呢中学的话呢，可能加拿大是整个世界中国出去读中学的这样的学生数量最多的一个国家，这方面我们是遥遥领先的。对，数量虽然没有读大学多，但是呢 significant， 可能30%左右的学生去读中学在加拿大。实际上不知道您接触的这个中小学的多不多哈，在这个中小学的什么年龄您觉得会 比较合适了或者比较成熟了哈，因为他可能会涉及到是不是可以独立的在那边学习，以及要不要家长过去陪读等等问题哈。如果是说想在中学阶段的话，还是 这个中学阶段呢，实际上呢，在中国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就加拿大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在中国有好几十个。 现在应该超过70个加拿大的海外高中或者高中的这个国际部在中国，在北京，在这个上海、大连、成都、重庆、武汉都有。所以的话呢，其实如果你是想读加拿大高中的话呢，中国就可以读，而且呢这种高中是完全加拿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老师的这个阵容，像枫叶这个集团啊，中加集团的高中，像广州华美、 广东的这个江门博人，他的老师就跟加拿大完全没有区别。我觉得呢，高中阶段去加拿大读书呢，他会带来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在于这个 家庭的这割裂，父母跟这个小孩一年也就能见两次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serious 的事情啊，因为还在一个家庭的一个这个成长阶段。如果呢你是想读加拿大高中的话呢，我个人的意见，我觉得是在中国就可以读啊，然后呢 到读大学时你再出国。 那个时候孩子的独立性也比较强了，也不一定非得要父母陪在身边了，所以在这个加拿大在生活的话就没有问题了。您提到的是因为加拿大的一些教育资源来到中国国内了，所以是可以直接去 利用这个教育资源，对，因为呢，加拿大各个省基本都是做了这个海外高中，最多的是这个 BC 省 British Columbia 哥伦比亚，这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其次像安大略省 North Scotia Alberta 这个 Manitoba 在中国全都开了很多这种海外高中，而且质量都很高。每年呢，这种高中的话呢，都会各省的教育部会派人做这个他们官员的这个 annual inspection 啊，所以教育质量跟在加拿大本地是一样的。 嗯，您说的这个教育质量会比较差不多，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吧。 这个的话呢，因为老师啊，加拿大这个老师是很难当的，这就为什么你看申请大学的这个教育学院，它的要求的分数是非常高的，不像中国的师范，有可能觉得师范是你有可能考上这个是这个985大学，有可能你考虑师范或者家庭条件稍微差一点。No， 在加拿大的话，很多人是为了当老师去师范，所以师范收分往往是很高。比如说我们约课，我们如果你是国际学生，你要读教育专业，就是中国叫师范。我们是要求七分的雅思才能够被考虑，而且小分不能低于6.5，任何一个听说读写不能低于，我们一般的专业6.5就可以了，而且不看小分。所以师范的话呢，这个是很难读的。那么这原因是什么呢？就因为当老师之后，因为他这个工会体系，所以呢他的收入很高，然后呢这个就是整体的待遇很好啊。那么在中国的这么七十多八十个这个海外高中，每一个老师都是拿到了加拿大各省的这个教师资格，所以它的质量是完全有保证的啊。 好的，理解。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最后再有一个小的问题呢，就是说您提到可能本来这个学生们在加拿大读书，他的这个费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划算的，那同时还有没有一些比较针对中国同学的或者说针对国际生的这个奖学金可以申请的？ OK， 它是这样的，奖学金呢我讲一下，奖学金的话呢在研究生阶段它是就很多，它跟美国很类似的。像我本人的话呢原来这个去约克大学的有一个最主要原因是我拿到约克大学的这个它一个很大的奖学金，足够这个我的学费加上生活费，所以呢 这么多， 对，很多。当时反正就是交完学费还有将近2万加币的生活费啊，然后这个费用就足够了嘛，你在学校住的话。 是您太优秀了。所以说他应该是说针对一部分同学会有这么 对，在但是这是硕士跟博士。本科阶段的话呢，加拿大的话呢，他跟比如说跟美国学校比的话，他可能就是这种大额奖学金几万块钱加币奖学金呢就比较少一些比例。原因是呢我们还没讲到，就是每家的这高中刚讲完了哈，但大学每家高中大学我们没有讲到的一个区别。这区别就在于呢，加拿大的大学基本上不存在互相之间竞争生源的这个问题。如果你看各个大学的注册的本地学生，他的电话号码基本上就是他的前三位就是我们的区号了，像多伦多市区是416，我们的郊区是905，这是这个区号。你看一下我们的学生，基本上这个85%他的这个电话区号是416跟905的啊，就约克大学，其他大学也都一样，就方圆200公里以内的学生。所以呢他跟美国跟中国的大学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呢，他本科教育质量非常的，我们叫做英文叫做 consistent 啊，他非常的这个一致啊，差不多，对吧，都差不多。所以呢他就不存在一个竞争生源的问题，在不存在竞争生源的问题的前提下，他就不会发很多的奖学金。像约克呢，每年我们给新生发出这种超过$10,000的这个$10,000这种奖学金呢，我们也有几十个，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每年招的新生超过10,000，所以呢就比例是很小的。你要跟美国的一些私立大学比的话，比如你要去这种常春藤这种级别的大学，对吧，你去 Brown， 你去这种比如说University of Chicago Stanford， 恨不得他一半的学生都是拿着这种大奖学金在读书的。 其实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本身收的学费也并没有那么高。 Exactly， 原因的话，他这种像美国的私立大学，他给那么高的奖学金，他 之所以能给出来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他的学费很贵。 那比如说他有100个学生亲身 入读，比如说是这个50个学生是拿全奖的， 那另外50个学生他实际上是交2个学生的学费， 因为最后的话你要收支平衡， 我们英文讲要 balance the budget。 好，其实刚才呢 Tony 老师通过这个很详细的或者说很全面的一个讲解，把加拿大留学从中学到大学我们所关注到的一些概况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是主要做这样一个介绍，那么在 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围绕加拿大留学来给大家做更详细的分析哈，比如说在申请加拿大留学方面大家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方法以及注意的一些事项，还有加拿大留学的留学生的这个就读以及将来的就业情况等等哈。我们今天节目就说到这里，非常感谢 Tony 做客我们节目。 谢谢瑞丽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2.3 AM774 来收听留学时间，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见，大家再见。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跃升前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快乐游。 Coming up next is Weekend Tours in Beijing。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 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历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乌龟，你作弊！兔子，你别血口喷人。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堵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我有杀手锏呐！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 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151500023。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